另外办了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CT 呀、片子啊，查的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焦越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肠易激的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庞星火，请他介绍一下上一周北京的疫情情况。庞主任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咱们北京的疫情情况。 好的，那么上一周也就是12月7号到13号，我们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18种，1622例，死亡3例。那么从分类来看呢，乙类传染病是下降了，下降2.78%，丙类传染病的发病数是较前一周略有上升，上升了10.22%。报告病例数的前五位呢，我们看到病种是主要是其他感染性腹泻、手足口病、肺结核、猩红热、病毒性肝炎。那么整体是跟前一周相比呢，整体传染病发病数是上升4.78%。上升主要我们分析了一下，主要是流行性感冒上升的比较多，上升了38.4%。那么应该是到了我们流感的一个高发季节了。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总体呢，传染病疫情是平稳的。 那重点疫情方面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重点疫情是这样，最近就是12月1号，世卫组织发布了关于一个宅卡病毒的一个全球警告。在警告中呢，他也第一次承认就是宅卡病毒与新生儿小头畸形症有关，就建议孕妇特别要注意防止蚊虫叮咬。现在这个病呢，已经在9个国家发现了这个感染宅卡病毒的病例，像巴西、智利的复活岛、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墨西哥、巴拉圭、苏里南和委内瑞拉。近期以来呢，是巴西的疫情比较严重。目前我国还没有宅卡病毒感染病例的这么一个报告。我们现在我国的质检总局也发布了，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12月1号也发布了一个严防这种病毒传入我国的这么一个公告。所以呢，我们也要关注，我们也在密切关注这个疫情的进展。这个病毒呢，主要是通过蚊虫叮咬人和动物的，是在人和动物之间传播的，属于一个人畜共患的这么一个疾病。所以一般的引起人类的疾病叫宅卡热，它是在蚊虫叮咬后吧，跟我们的那个登革热有点像，一般经过3到12天的潜伏期以后是发病才发病，主要表现是一个轻度的发热、头疼，还有一些疲乏，还有皮疹啊、关节疼啊、结膜炎，手掌和足底有一些红肿，还有口唇的干裂，还有一个草莓舌等等。这个疾病呢是一个病毒引起的，它一般是持续的，像这样的轻度发热、头疼的这个症状也一般持续2到3天，它属于一个自限性疾病，就没有什么特效的药物， 能够 以前我们也没有疫苗，现在这个病。目前我们预防的办法呢，就是跟登革热有点像，它因为是蚊虫叮咬嘛，所以是一个埃及伊蚊叮咬引起的，所以我们就是特别提醒的，也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哈，一个是尽量少去这样的有这样病例发生的国家和流行地区，如果非要去前往那些地方工作或者旅行啊，要做好个人的防护， 是， 比如说穿一些浅色的长袖衣裤啊。身体暴露部位要有避蚊液涂抹，避免在这个外界啊树荫下长期的逗留，这是一个主要就是预防蚊虫， 预防蚊虫叮咬，对， 让这个被感染的这个蚊子啊不要咬着，咬着我们被感染。 好的。 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在那居住的时候，要注意周围的这个杀灭蚊子，就是这些。出现有症状的时候，到那些疫区回来的时候，出现有症状的要告诉医生。 你这些这个旅行史，让医生能够有所警惕。 好的， 大概都是这样。 非常感谢庞主任，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再跟您联系。 好， 好，再见。 再见。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友谊医院消化门诊的主治医师焦月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焦月大夫，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友谊医院消化内科的焦月。 说到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啊，肠易激，首先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这三个字怎么写啊。这个可能很多人一听这个词还比较陌生，肠呢就是我们的肠子啊，那个肠。易呢是容易的易，激呢是激动啊，应激反应的这个激，这三个字儿好像对于很多市民朋友，尤其是一些患者来说，还挺陌生的一个词儿。但是在上节目之前，焦月大夫还跟我们说，它是一个常见病哈、啊，多发病。那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病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肠易激实际上是全称叫做肠易激综合症。它实际上是胃肠功能性的胃肠病的一种。它国际上公认的定义呢，是以腹部不适或者以腹痛为主要症状，伴有排便习惯改变为特征的功能性的肠病。同时呢，这种疾病是缺乏可以解释刚才我说的这些症状的形态和生化异常。 这句话 定义确实挺 难 理 解 的。对， 这个首先来说是，比如说有些人经常闹肚子， 对， 然后又查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它有可能就是肠易激综合症， 肠 易激综合症其实在国内的发病率在5%到7%左右， 那不少。 对，我们门诊的病例的发病率，就是所有门诊病人大概能占到10%到30%左右。尤其随着咱们现在生活压力啊各方面，就是精神因素比较占主要因素之后，它可能发病率会更高。 啊，它跟精神因素有一定的关联， 重要关系， 重要关系啊。那它主要的症状是刚才提到的，包括闹肚子， 对，就是我们说的腹泻， 腹泻哈。因为我们原来听过很多的，包括消化科的这个大夫跟我们说，比如说你一天如果上2次厕所啊还行，上3次呢就有可能有问题。然后你如果老腹泻的话，那你得好好查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比如说吃坏肚子啦，还是细菌造成的。这可能对于消化科的大夫来说，判断是不是肠易激还挺难的一件事情吧。 对，肠易激综合症实际上是一个除外性的诊断。它 什么叫除外性？ 它首先是一个功能性疾病，所以它一定先除外器质性疾病。而且肠易激综合症的表现呢，像您刚才说的腹泻是常见的，另外它还包括便秘。还有部分病人呢是腹泻和便秘交替 都有啊。 对对对，所以它不是那么简单，只是腹泻的病人需要考虑肠易激，便秘的病人我们可能也会考虑到这个疾病。 那您刚才提到了它是一个功能性的这个病变啊。 对， 功能和器质在医生当中可能看得比较细致了哈。 对， 对于普通的我们的这个患者来说，可能还不太理解哈。什么算是功能性的，什么算是器质性的病变？ 简单的就是说，您去医院做正规的检查，比如说一些生化指标啊，一些血常规啊，同时包括我们的内镜检查。当内镜和生化指标都没法解释您这腹痛腹泻这些疾病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归类到功能性疾病这一类。 哦， 对。 连比如说连肠镜都做了，也查不出来任何问题。 对， 这就是很多这个患者市民头疼的问题。你说我这个辗转了好几家医院都查不出来。 对，这也是我们经常遇到的。说我这么严重的一个腹泻，天天拉肚子，但是为什么找不到原因？实际上并不是找不到原因，而是您不是那种器质性的病变，而是功能性的 功能性的病变。 就像肠易激综合症就是其中的一种。 就是说查了半天血，甚至于有些人忍痛做了无痛的肠镜哈， 对， 然后大夫说您这个什么问题都没有，然后那可能很多人就开始急了，不可能，你什么问题没有，我天天闹肚子，这算是怎么回事？ 它实际上就是 就可能 有可能就是肠易激或者叫功能性的胃肠病中的一种。 会不会老百姓有一种想法，不会是个筐吧？就是找不着什么病因的时候都往这个病。 当然这个就是我刚才那个做节目之前跟您说，这个确实诊断比较难，因为它没有一个 特别准确的方法能确定它是功能性疾病，它必须除外其他疾病之后，那除外其他疾病就包括我们消化系统疾病，你像常见的肠炎呀、肿瘤啊，这些老百姓比较关心的，那同时还包括消化系统以外的，你像我们常见的甲亢啊、还有糖尿病啊，它有可能也会导致腹泻呀、这些情况 也会有啊。 对对对， 说白了就是把这些可能的情况都除 外 之后，剩 下 的 就是、剩 下的就是这个。 当然它还要符合一些诊断的标准，你像国际上公认的罗马三的标准的话，它可能腹痛腹部不适最近要有六个月中的三个月，就是你这个症状可能持续了有半年了，但最近的三个月呢每个月发作要三天以上。 哦天哪， 对，它就是那个标准比较严格了。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些就是必须有的症状，比如说腹痛和腹部不适是必须有的，另外可能会有排便之后这个腹痛腹部不适就会缓解，同时伴有刚才我提到的排便习惯或者排便性状的改变，就是三条中药取两条。 哦，这也算一个评分的， 这是一个国际公认的一个罗马三，我们就是医学界的一个诊断标准。 诊断标准啊， 当然也有可能有一些患者达不到这个标准，它实际上是一种处于正常和疾病之间的这个状态，那治疗上我们还可以按这个来治疗。 是，这个可能不像比如说像肿瘤哈，因为有很多的都是金标准啊，你比如说做了病理之后一看呢，那就肯定是这个病。 对对对， 这个对于大夫来说是一件对于患者来说也是一件比较头疼的事情，可能要经过大量的时间的这个不断的来观察， 对， 才能最后确诊是这个病。 对 啊，而且您刚才提到了六个月半年之内有三个月都出现这样的症状，所以可能很多人还挺苦恼的哈，这个给自己的生活生活质量也带来了很大影响。 是的， 很多人很多患者估计像您那儿也是陈述病史的时候都是这个愁眉苦脸痛苦的那种。 对，而且这个病确实跟一定心理因素或者说很大程度上跟心理因素占着很大的关系。所以就是这些病人来了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感觉，当然我们先把该做的检查该做的化验要给他做到，因为要除外确实有一些病人他是有肿瘤会有其他的比较重的疾病之外，然后我们会根据我们跟门诊跟病人交流的这个过程，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感觉，这病人是不是有焦虑或者是有抑郁这种情况在，或者说最近或者家里有什么特殊的不太好的事情，亲人去世啊，失业呀、失恋这些都有可能。 所以你们在跟病人问病史的时候，多多少少会问这些问题啊。 对， 很多患者 会问的。 很多患者一定得明白为什么大夫会问你这些内容。 对，其实我们不是窥探隐私，是为了帮您更好的治病。 他现在目前来看，从发病原因上面有什么这个明确的诊断吗？ 发病原因上，实际上他原因不是特别明确的。刚才我提到的心理因素占重要的原因之一。 因为我发现有很多孩子，比如说他临近考试紧张的时候，他会容易不断的上厕所。 对， 其实也不见得是吃坏了什么问题， 就是肠易激这种表现。 然后等考完试放假了就没事了。 对，或者这个考试过了之后马上就没事 了， 跟正常人一样。对，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食物饮食。有一些人可能老百姓能知道，有人喝完牛奶就会闹肚子， 说是不耐受啊。 对，实际上就叫食物不耐受，它也是肠易激的一个因素。 也算是。 对，另外呢有一些是内脏的敏感性降低，可能我这么说大家比较模糊，简单的说它的肠道的对外界刺激的敏感性降低了，也许举个例子，也许我只是拿针轻轻的扎了你一下，但你在你内脏敏感性降低的时候，你可能感觉我是用刀捅了你一下， 撑更严重。 对，这个可能比较夸张，但是我只是形象的说一下。那肠道也同样有问题，大家一块吃饭的时候，别人都没事，但是你吃完之后可能就会肚子疼不舒服，去上厕所也好，腹泻也好，那其实这种也可能就是你内脏敏感性降低的原因。 有一段时间跟朋友一块吃饭啊，因为有来自香港的朋友一块吃饭， 对， 请他们吃重庆火锅 啊， 结果发现我们没事儿，这几个香港人都拉肚子。 对，往往这种病人去做检查的时候，便常规都是没事儿了。他跟确实痢疾肠炎完全不是一回事， 就是肯定也不是饮食的这个不卫生的问题。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敏感性降低，或者有的人对那个火锅中的某些食物不耐受造成的。另外还有一种呢，确实是肠道感染，我们也碰到过一部分病人在痢疾之后，他可能急性腹泻没有，但是他会哩哩啦啦的会有这种间断的腹泻症状。他也是跟当时急性感染肠黏膜破坏之后一个后遗症有关系。但是做肠道检查包括一些便常规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种也是肠易激的一个 重要因素。 嗯， 对。 就刚才你说的这个，比如说心理因素，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了，是吧？ 而且现在越来越凸显。 越来越凸显，因为压力越来越大，可能有些人，哎呀，觉得哎呀，你看我压力大、紧张的时候，我就老想上厕所啊。这个确实越是。就是所谓的掉链子的时候，就是越是关键时刻掉链子，这确实是比较招人恨的一件事情。 对， 但是现在随着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可能很多人就有这种症状哈。 对， 那说了这么多，这个算是一个很严重的病吗？ 这个病本身不是很严重，但是确实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嗯，它不会从一个这个功能性的这个病变改为器质性的， 不会， 不会是吧？ 不会， 就是说， 它就是确实。归到功能，它就是功能，它不会突然一下癌变。 嗯， 那如果有癌变，其实它就是癌变的那个问题和这个病本来是两个问题， 嗯、 可能在你个人他身上同时出现了。 嗯， 但是我们确实有一部分病人，我们需要提醒注意，不是说今天焦大夫讲了这个常年的腹泻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话就不用管它。 嗯、 我们有一些预警症状，比如说这个年龄大于40岁， 嗯， 然后腹泻、腹痛，包括便秘这些症状越来越重， 嗯。 体重减轻，贫血，包括有一部分人有结直肠癌的家族史，那这些病人一定不要上来就觉得自己就是个肠易激，没有关系，一定到医院做正规的检查，除外相关的疾病之后再定这个病。 那可能很多人都说，那别的大夫都给我除外了，就是肠易激。那我比如说30岁的时候就大夫跟我们说的，那照你这说法，到40岁的时候我可能又得重新再查一遍。 这个没有特别的具体的时间限制，但是如果这些症状就像我说的，你症状在不断的加重，即使一年前你有肠镜和相关的检查，那一年后那也如果这个再加重，出现体重减轻了，你还是要再重新做检查的。 做检查， 因为其他的疾病可以随时来袭击你， 嗯， 肿瘤也不是一天长成的，也可能就是几个月或者一年就长出来。 是，就是所以刚才焦大夫所说的那些呢，可能都是一些危险因素， 对 啊，岁数、年纪啊，然后家族的遗传史是吧？ 还有一些重要的症状， 减轻体重是一个很明确的症状， 对， 是吧？ 体重减轻是我们要注意，另外有的病人还有可能伴着便血， 嗯， 所以他会有贫血， 嗯。 啊，这些都是我们预警症状，就是怕有肿瘤或者更重的疾病造成的一些情况。 嗯、所以你看，比如说像我们的近邻日本啊，这个他们的胃镜和肠镜的都是体检项目。 对 啊，他因为他饮食习惯的问题，他本身胃癌又高发。 对对对，他是高发区。 啊、高发区，所以他做一个这个常规的体检项目。咱们呢，由于这个种种原因还没有，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高危的人群来说，这个定期做一些胃镜和肠镜的检查。 对， 也还是很好。 我们建议他就是，如果你有家族史，包括有一些相关的疾病，比如说有炎症性肠病，有息肉这些病人，40岁以上，如果经济能力可以的话，您定期，最好一年做一次胃肠镜。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友谊医院消化门诊的主治医师焦越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肠易激哈。刚才您一直在说这个病呢，可能主要是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对 啊，这个对我们的身体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的危险极其甚微啊，可以这么理解啊，不会改变。那是不是很多人都会说，那算了，这个病我也不治了，我也不吃药了，我大不了我多上几次厕所，或者我这几天不上厕所，我这么多年我也习惯了，那个可能就不去管它。这种做法和想法对吗？靠谱吗？ 我们建议他还是要正规的治疗， 干预一下是吧？ 当然不要过度干预。 嗯。 当影响到你生活质量的话，你为了一个上厕所的问题，可能都不敢出门的情况，那还是要正规治疗。 嗯。 而且治疗起来其实。心理调节还是站在首位的，然后还要辅助一些药物治疗，可以这样。 这种心理调节能够很明显的这个改变， 很明显， 很明显。 对对，因为它确实是我们病因中的占主要部分嘛。 就是现在目前来看，焦虑， 焦虑，对，然后紧张，还有抑郁， 抑郁， 失眠，另外和生活不规律，都是我们造成的肠易激的重要因素。 那就照您这说法，首先比如说把生活规律先调整一下， 对， 对吧？然后。什么事儿？那用看心理科的医生吗？ 如果到一定程度需要的， 需要看。 对，因为这个确实有的时候只是抑郁状态或者焦虑状态，有的确实到抑郁症和焦虑症的状态。那种是自己调节不过来，需要不光是心理医生进行那个聊天式的那种心理缓疏解，有可能 还要 辅助一些 药物 抗抑郁或者抗焦虑的药物。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听到有一些朋友来聊天哈，说你看。请教大夫来判断一下是不是肠易激哈，就是我也常年闹肚子，吃一些像什么黄连素啊，就是一些药好像也不太管用，就是这种药物，比如说消炎的药物吃完了之后，包括一些 调整这个菌群的药，吃完了之后都没什么效果，那是不是也可以怀疑是这个病呢？ 可以怀疑，但是确诊还是 要 除外， 除外 其他的 就是得请大夫来做一些检查。 另外，我还是要在这里强调一下，抗生素类的，不管是黄连素还是西药的抗生素，尽量在腹泻不明确的时候，大家不要随便用。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有一种腹泻叫抗生素相关性的腹泻，就是因为抗生素用多了或者用的不正确之后，造成咱们肠道中的一些正常的对咱们有益的菌群失调，它也会造成腹泻，因为那些正常能帮咱们消化的菌群失调之后，你消化这些功能会受影响，那种腹泻出来其实更可怕， 更可怕啊。 对， 所以 千万不要随便滥用抗生素。 那照您的意思就是说，一旦有腹泻的话，比如说又一天没有自行好转，那是还得向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 啊，对，或者说其实如果根据症状的轻重程度来判断吧，如果表轻的话，可能我只做个便常规就可以了，不需要做肠镜那么拖 的 或者痛苦的检查，对，还是根据情况来定。 好，那咱们再回到这个肠易激这个治疗上面来说，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心理上面的哈，心理上的调整可能会更为重要一些。那现在对这个病有些常规的药物的治疗吗？ 对，药物的治疗的话，当然是抗精神类，就是精神类的我不在这儿多说了。药物的话，最主要的可能病人还是根据病人的对症治疗。第一，病人可能出现腹部的不适或腹痛，那我们可能会用一些解痉止痛类的药物，比如说匹维秀胺，和那个曲美布丁，这都是双向调节胃肠道蠕动功能的。另外的话，比如说腹泻的病人，我们可以用一些止泻药。便秘病人可以用一些帮助他通便的一些润肠的一些药物。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因为蠕动过快或者蠕动过慢之后，比如说蠕动过慢，它因为肠道蠕动过慢之后可能会造成它便秘，那么我会用一些促进胃肠动力的药，益生菌呢也是我们用的其中之一，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正常生呢，就是这种益生菌， 就是这种， 对，它只是作为调节肠道菌群、改善消化功能，对食物不耐受的病人可能效果更明显， 更好一些啊。那可能很多人就该担心了，你看我这个病常年如此啊，那我吃药是不是也是要长期吃药？ 确实有的病人确实需要长期吃药，因为他这种易激的状态，为什么叫肠易激，他这种激热的状态可能会持续的时间很长。我们普通的治疗可能都是按月来算， 按月来算， 对，因为你想诊断这个疾病至少六个月中有三个月，每三个月中就是这三个月中有三天都是这样的，那他这时间持续的时间很长了。另外这种功能性疾病调起来确实有时候比器质性疾病还要难治，所以我们有时候治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甚至有些病人长期服药都是有可能的。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哈，今天我们和来自北京友谊医院消化门诊的主治医师焦月大夫来聊聊肠易激这个常见病哈。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手机尾号是4276的听众朋友在问，刚才您提到了说有三天的时间哈，就是标准 三个月中有 三天，这三天是要连续三天吗？还是分着？ 不，只要有三天就行，就是最近三个月中每个月都有三天这样。 每个月都有三天， 对，就实际上乘三乘三，差不多有九天，可以是连续的，也可以是间断的。 然后呢，还有一位朋友也想问问您，比如说这个闹肚子的这个程度哈，多严重算？还有比如说轻微的闹肚子和严重闹肚子有区别吗？ 其实我们腹泻的话，相对来讲，它程度可能有轻有重。有的人可能比较厉害的人能到水样便，有的人可能腹泻的时候只是不成形粥样，对，但是总的来说你肉眼看它是不成形的，也许水样也许粥样，但同时呢你肉眼看不到那种血啊更不好的东西， 那比如说 这对诊断来讲 没有影响， 对， 那比如说每天这三天当中，比如说多很多次和两三次这种也没有什么程度上， 没有什么，他只要要求有 天数， 对， 有天数就可以， 对，近三个月每个月有三天。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诊断可能还得跟大夫来交流的过程当中来最后确诊，是吧？ 对， 有的时候大夫要给你开很多检查，然后呢最后告诉你是这个病，然后可能还是兴师动众开了那么多检查，最后才告诉我没什么太大的事儿。 对，所以我在这儿也只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来理解我们在做诊断过程中的一些方式方法吧，能够互相理解。 是，有的时候现在看个病确实不容易啊，尤其是有些像三甲医院的一些热门科室，挂号也不容易，挂完号之后你可能长时间的等完了之后，大夫上来就给你开一大堆化验单，然后才去 对， 可能 关键是结果可能什么事都没有，就老百姓认为什么事都没有， 嗯、 但实际上我们是归到功能性疾病这里头。 是，所以我觉得隔行如隔山，尤其是像医学哈，它毕竟是一个经验医学， 对， 然后还要靠不断的来诊断，不断的来排除其他疾病，所以在当今这样一个看病比较困难的时节，我觉得互相理解吧，互相 支持，理解很重要， 理解很重要。所以有时候也没办法，为什么我们等了半天，看了一大堆检查，大夫说没什么事儿，然后这个心里边就我这症状又特别明显，这个病又不像其他的，说我哎呀，你看说没事吧，就真没事，这可能过两天还会闹肚子啊。 对， 这个，所以我觉得大家通过我们这个节目也是来了解这个病，这个病会不会长期的，比如说复发，经过了一段治疗之后会好一段吗？ 会好一段，但是随着，因为它确实跟精神啊，包括饮食啊，各种因素都有关系，它真的是复发率或者反复率，不能叫复发， 反复 会比较多的。 会不会是一个，就是不好听的，是一个终身的这个疾病在？ 有可能， 有可 能，有可 能，真的有可能， 就是或者是间断发作的这种。 目前来看，治疗效果能够保证多长时间？可能好一些。 我们大概五年的复发率能到30%左右， 三分之一了。 对对，所以大家一旦得上这个功能性疾病，还是要放松心态，因为确实这个心理因素对我们有很大影响。但是也要做好，就是因为功能性疾病嘛，它功能可以随时功能不良，就是大家这种亚健康的状态比较多，那反复的也会有可能，但是反复我们不要害怕，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很重的疾病，对，我们不怕它，但也不要放松警惕， 放松警惕，然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好的，非常感谢焦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希望有机会常来，谢谢您。 好，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北京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好酒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它以品质至上、口感独特著称，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理想选择。那么今天呢，茅台纯原浆品牌限时推出了一折秒杀名酒的活动，那扫码价3960元一箱六瓶的茅台纯原浆酒，先是单价5折1980元一箱，同时享受15年的独有优惠，买一得五，也就是说今天1980元可以得到5大箱酒，这样算下来呢，每箱折合仅需要396元，同时呢还赠送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是的，朋友们，你没有听错，只要在2分钟之内打进400-067-1199，400-067-1199，1980元就能够带走原价19800元的5箱酒和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那么最主要的是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之后才付款。提醒您一下，每档节目仅有100组的备货，每人限购2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67-1199，400-067-1199。好的，场外的热线呢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哈，很多朋友呢都因为打不进热线而感到非常的着急。朋友们，咱们呢临时采用的是电脑计线自动记录来电时间，只要您在2分钟之内拨打过咱们的400-067-1199，记住了是400-067-1199，不管是有没有接通，我们。